失修，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烟，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政改终极战今晚做直播嘅，咁啊有大家近排其实喺无论喺花生台又好，或者系即系网上面其他媒体都好啦，都会成日出现嘅阿欧乐轩啦，系准时到咗啦。 我系苦主啊，定系乜嘢好咧？ 我哋头先先讲，其实咧你系应该即系货金俾黄杨达嘅，系我睇下佢收唔收。 我惊佢，我惊佢都系我惊佢收咗之后佢都系。 一阵间我哋讲下货金呢个问题，但系今晚咧，我哋一样咧就好似之前嗰几集咁样咧，就请咗好多系嚟自唔同。政党啦嘅即係所谓嘅年轻一代嘅政党入面嘅成员出嚟啦，咁今集嘅嘉宾系边个啊？罗轩 系金文峰啊，咁啊金文峰系新民党嘅，而家有冇咩职位噶？新民党 中央委员啦， 中央委员 系啊系啊系， 好， 即系之前就系你系新民党嘅所谓嘅即系青年 委员会嘅主席啦，即系一开上届，咁就啱啱卸咗任啦，因为我哋就冇一连任嘅，咁所以就系啦，咁就而家成功卸任就卸咗俾阿 Judy 啦 ，Judy 近排 Judy 即系陈家沛， 陈家沛系 就因为佢当选咗就俾佢啊， 唔系，其实佢选之前已经系噶啦。 新聞點解話冇得連任咧？係 哦，因為其實個制度係咁樣樣，即係我哋希望， 即係咪個個係 parallel 嘅？即係話所有呢啲嘅職位咧，即係例如阿葉劉咁樣樣，佢做主席係冇得連任啊，應該 就係我哋青年委員會係咁樣。 咁啊就係， 因為我哋就希望 咁俾多俾啲機會年輕人， 俾啲機會年輕人啊嘛，我哋要係啦。咁就所以每一個人都係多，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兩年時間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啦。咁做到幾多得幾多啦咁樣。 哦，你個青年嘅定義係 我哋就18至35歲， 35歲 係咯， 多唔多青年啊？你哋 我哋个党就三分之一啦，左右 咁多噶， 三分之一都 OK。你哋民主党几多啊？ 我哋哇，我哋梗系冇三分一咁多啦，系啦。咁但系我哋都有啲嘢。 系咪阿叶太嘅千金都系喺即有入党嘅？系 应该都入新闻入嘅。我冇睇过成个 list， 不过佢应该有嘅，应该有嘅。唔系入系嘛？ 我今日收到个情报就话咧 有情报， 我就想问嗱，你认阿金文峰认唔认识啊？嘛咁佢咁讲嘅，真系完全 想问 都认唔认识？认识你想攞佢电话，我帮到你嘅， 咁叫上嚟咯，咪就系 好啦， 系嘛？即系站老头角，好多人喺我哋度啦。欧乐轩都上咗我哋嘅节目之后，而家即系成为即系网络红人啦。无论即系唔好计正面定负面啦，系嘛？至少左中右嘅媒体。啊！無論本土或者大中華嘅都報你啊，係咪先都見到你個名啊？你曝光率係高咗好多 啦， 係 啊！嗱，因為我收到情報咧，就係話咧，我今日都放假，星期一父子假期咧，金文峰你都好辛苦喎，有地區工作搞緊喎，係 係啊！ 咁我開翻 WhatsApp 先，個朋友就話咧，佢見到新民黨咧，喺屯門就有一個叫做田北辰蛋蛋工作坊。 田不神田色蛋系田色蛋， 即系点啊？即系其实田啊， 即系有只烧只蛋蛋，唔系有只佢提供嘅蛋蛋 啊！即系田不神提供只蛋蛋， 提供嘅系啦，提供 佢嘅蛋蛋 系啦，就话话蛋就话蛋咧。咁其实因为呢一个系列咧，就系啊田不神佢只系做立法会议员咧，咁佢每逢呢个复活节啦，跟住下一个月就妈妈节啦，跟住又爸爸节啦，咁佢每个节咧咁都会搞啲咁嘅类似工作坊，希望做啲亲子嘅嘢。咁今年就复活节就画蛋蛋， 系啦， 迟啲冇亲子 有，你有份，你都有份一齐画。 我就搵要帮手搞嘅， 帮手搞。 今日就屯喺 V City 嗰度，系啊，今日下昼就搞咗， 即系复活节就画蛋蛋，冇亲子就生蛋蛋。 咁都系咁，父亲节嚟 嘅。母亲节会做咩噶？ 未知道啊，我都系等人话俾我知嘅啫。 即系其实你都系跟开新界， 我都系屯门嗰边嘅，算 系啦，嗰边嘅。你有冇即系嚟紧系咯？有冇即系本身系有啲地区系驻扎紧、服务紧嘅？ 暂时咪就系屯门嗰边啦，系咯，都系屯门市近住市中心嗰头啦，系咯。 咁啊，讲下你本人先啦，因为系即系大家如果上网 search 你个名咧，都好多即系都得意嘅报道，好关于你嘅，因为你好多卖点啦，例如你系即系其实都帮过系咪无线啊？ 正面嘅，我无线， 系无线喺奥运嗰阵时候做过即系体育嘅旁述嘅，喺边方面系强项啊？系。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都系细个时候中学嗰阵时候玩体操嘅，嗰阵时就玩弹床，即系弹床咁，我哋叫弹网啦，即系一个正式啲嘅名称。咁其实因为咧，我讲可以讲多啲嘢，咁就因为咧体操，即系我哋不嬲所讲开嘅体操咧，其实 再細分係分開好多行嘅。咁我哋平時講嘅體操，即係譬如可能有男子位又話單槓啊、雙槓嗰啲咧，嗰啲叫競技體操嘅。 係。 咁競技體操就即係譬如有自由操啊、鞍馬、跟住吊環啊嗰啲，咁六項啦。咁跟住呢個叫競技啦，咁男子競技有，女子競技又有啦。咁跟住其實仲有其他幾樣嘢咧，可能大家都會有留意過，譬如藝術體操啦，即係嗰啲女仔咧玩下啲波啊、拍下啲圈啊、嗰啲絲帶啊，嗰啲啊，嗰啲叫藝術體操啦。咁啱啱講嘅彈網，咁即係見到喺一張牀嗰度彈下彈下咧， 但係彈網都已經係變成奧運嘅項目噶啦， 已經變成奧運項目噶啦。咁佢都正式入咗體操裏邊，係啦。咁呢三樣啱啱講三樣就 咁彈網係一個獨立出嚟嘅，你意思 獨立咗出嚟噶啦，已經係啊。咁跟住另外仲有兩個就冇入到奧運項目嘅，不過都係 under 體操嘅。咁一個叫做健美操啦，即係 aerobic 嗰啲咧， 即係鄭多燕啦， 係啦。跟住咧仲有一個就叫做呢一個技巧啊，咁就係咧嗰啲咧。叠罗汉嗰啲啊，即系一个搭一个咧，揈跟住抛起啊，嗰一啲咁嘅类型，佢都系体操里面。 不过呢个见到郑多燕咧，同埋呢个黎耀祥，系咪黎耀祥？ 系啊，仲有 系啊，喺度卖个广告，我 O 嘴真系。系啊， 仲有细细粒啊，系嘛？我记得好似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话，即系汤马斯全船你晓噶咯。 哦，晓睇，晓睇咯。 安埋系咪啊？ 自由操都可以做到呢个动作嘅。 自由操 都可以做到呢个动作嘅。咁我所以就啱啱讲到点解喺无线嗰度帮手讲咧，就因为嗰阵时我系即系都系一个国际裁判嚟嘅， 系 弹网。即系我最高峰就有四个国际裁判牌嘅。 嗯。 不过即系因为国际裁判又几有趣，因为佢咧每 我要逐嘅， 要逐噶，因为佢哋咧其实就唔知系体操嘅，其实譬如好多奥运项目咧。即系包括埋跳水啊，嗰啲叫做嗰啲叫做混合泳嗰啲咧，即系佢哋咧，因为奥运咧对佢哋嚟讲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啦。咁但系佢哋完咗之后咧，就会检讨，喂呢啲例有冇需要改啊？咁一扎，咁佢哋就会奥运之后又会改例噶啦。改完例之后咧，咁就要续噶啦。咁所以我哋成日奥运咧，成日都系考裁判啦，都系一个四年嘅 cycle 嘅。即系譬如上一届就系呢个叫做09101112啦， 系， 跟住完咗12年奥运咧，跟住就要考试啊。 咁、你要 keep 住追嘅，即系嗰个例点变啊，要追。 有啲大变就会好辛苦啦，好似重新读嗰个牌咁噶啦。 哇！咁但系你净系弹网定其他体操你都可以判噶做裁判。 嗱，如果本地赛咧，我就全部都有考到嘅，系啦。咁、但系国际裁判我上届咧就考咗四个，但系今年咧就考。剩翻一个，因为实在太贵啦，因为真系好贵， 要好多货金， 要货金啦，咁要上堂啦，要上堂啦， 你放咗金啊 一个都要2000几啦，又 哇好犀利， 因为个问题咧就系咧你喺香港就相对嚟讲比较少机会出去做裁判嘅，即系你就咁有个本地嘅裁判牌你都够用噶啦， 咁但系间无线比平常系俾翻几多钱你咧，够唔够？够唔够？ 够嘅，够嘅咩？呢個 OK 嘅， 補翻個課程 嘅係呢個 OK 嘅。 但係你做裁判都我意思係做評述都係唔容易嘅，因為你 對住曾志偉， 你又要係咪？你又對住曾志偉，又嗰啲陳百祥嗰啲係 咩？嗰時好好，因為就無線同埋阿時上啲一齊嘛，上架齊咁，我對住阿徐家樂嘅。 哦，係阿徐家樂幾專業嘅， 專業嘅，不過都幾有趣一樣，我就可以。 但係你點樣表現到你出嚟都唔容易嘅，因為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嗰啲裁判咧，通常都係講嚟講去几句啫嘛，呢个运动员嘅质量好高，跟住我哋唔知有几 高 啊， 难度好高， 系啊，嗱呢个分咧其实系好高嘅咁啊， 因为其实真系要睇下你自己几熟嗰个题，即系嗰个项目咯。咁因为而家嘅问题咧就系，譬如你睇好多而家嗰啲评述员咧，都未必真系本身系嗰个项目出嚟噶。咁佢哋讲真嚟去，即系有啲系篮球出身，有啲足球出身，有啲咁样，即系大项目出身，咁但系去到细项目，即系譬如之前我记得有一届上届嘅奥运，即系2008年嗰阵时嘅奥运。都冇揾到彈網嘅人去講彈網噶，都係揾咗跳水嘅去講彈網，即係佢哋覺得差唔多咁。其實真係當然真係好遠啦。咁所以佢哋而家開始明白到，可能真係要揾翻啲專業，即係嗰個項目出身嘅人去講咧，咁就爭好遠嘅。其實即 係如果喺香港學體操嘅項目咧，其實係咪真係要翻曬大陸去做操練噶？係 其實就唔係嘅，香港都有得操練嘅，即係港隊，譬如香港隊嘅基地就喺呢個順利村。 我記得上年上奧運都係得一個人上，即係去到奧運出到奧運。 哦，嗰個石仔啊，石偉雄，佢就真係好花心機嘅，佢真係自己停曬香港嘅嘢，去咗北京嗰度練。系啦，不过佢而家都翻咗嚟香港，咁都唔错。佢啱啱上个礼拜出咗去比赛，咁都有奖咯。系啊， 虽然我话呢一节唔讲啲政治嘢，但系都问下啦，顺便，因为想了解一下你，即系觉得即系香港体操系咪即系，尤其是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啦，霍震霆俾人拍手通过连任主席之后咧，即系我哋从体操呢一个即系角度去望翻成个香港体育咧，我谂你都唔会觉得支援系足够噶啦，系嘛？ 一定唔足够啦，我老实讲一句，即系无论系即系，其实我觉得一个项目要发展咧，我老实讲，即系。几样嘢嘅，你运动员啦、教练啦，即系呢两个当然俾人睇得多。 队医使唔使啊？ 你系啦，你 到依家 系 要啦。 我觉得而家系而家问题系在于你究竟带队一队人出去做国际比赛，咁啊香港嗰个支援究竟系有几多？你理解其实系究竟个不足之处喺边度咧？ 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大项目同细项目已经争好远啦。即系首先。最基本一樣嘢就係究竟你個項目係咪一個精英項目先？即係其實呢個未必可能淨係香港嘅問題。 體操少見啲喎， 體操而家都係精英項目嚟嘅。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最緊要就係話基本上喺全世界一樣嘢就係究竟你個項目係咪奧運項目先？即係外面嘅人可能覺得都唔係好重要啫，咁大家都係體育啫，即係你係咪奧運項目唔緊要。但其實唔係，因為你知道一係奧運項目咧，因為大家都一定注目噶，咁大家嘅國家一定係想。自己喺奧運攞多啲金牌咧，其實好簡單呢樣嘢。咁所以喺奧運項目咧，你一定會攞到更加多嘅資源去，即係無論係錢啊、場地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香港同樣，即係香港唔係香港唯一嘅問題，但係香港更加嚴重嘅問題，因為香港即係冇乜職業運動員。好老實講，即係外國就算冇攞到咁多資助，咁佢都有職業運動，都係一個職業運動員，咁佢都有好多譬如贊助。咁但係香港咧，基本上你一唔係。一个奥运项目咧，或者一个精英项目咧，你相对你基本上得到嘅帮助咧，真系好少好少。你要个运动员真系好有决心，去即系将自己，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十年咁样抌落去，即系呢个决心。 如果唔系，你啱啱讲啊，谢伟雄都唔使一个人走去北京嗰度练啦。 系啊，咁佢又系有好大决心啦。咁佢嘅即系当佢嘅付出系值得嘅。咁你见到佢可以去到奥运项目咁样样，咁但系唔系个个真系可以咁好彩，即系譬如屋企。即系起码屋企要支援到呢一个咁嘅做法啦，大佬。你唔系个个喂去到读完书，不断好多人都可能出嚟要担起头家啦，咁要翻工。咁呢样嘢唔系个个都 support 到 咁但系你觉唔觉得霍家系有好大决心继续垄断呢一个港协体育委会咧？系 我相信佢都唔会放手噶啦。你睇唔睇？即系好老实讲一句，咁即系我其实又唔点讲咧。嗱，当然佢有财力，有脉络，咁其实我觉得都有少少開始老化啦，咁佢哋都應該開始做啲接班嘅嘢嘅，老實講，咁其實都可以放多少少人入去參與，即係我覺得冇可能。 其實應該放金文峰你去參與， 放我落去，係 啦，或者你去挑戰呢、這個。 你頭先講過 體育、 藝術、體操嗰啲 文化界 有啲即係疊羅漢比較即係。 我嗰個技巧體操。 技巧啲嗰啲龍獅子嗰陣時候冇揾你表演嘅係嘛？係 龍獅子 龍，嗰個應該就冇收到佢哋收，佢哋有冇咩？ 最後 係有冇資金俾佢哋去請佢？唔知咧，應該就冇嘅。不過我相信即係，但係即係難嘅香港，始終冇呢、這個。職業嘅運動員咧，即係大家都可能，即係唔係我唔係話冇職業咧就一定玩唔到，即係你見到其實我哋都有好多運動員好成功嘅，咁但係始終你調翻轉頭，我哋要比較，即係你香港運動員可能同即係呢個咁嘅城市，即係個城市咁睇啦。你其實譬如有出過奧運金牌，有出過亞運金牌，其實已經係一個好難得嘅事情。 咁所以新民黨有冇呢個體育發展政策嘅係嘅政綱？ 都有嘅， 都系你写噶啦， 都唔系我写就系啊。不过就 但系就应该系佢负责嘅，要系咯。 迟啲可能同佢下叶太倾倾。 我意思就系话系啊，不如你哋去问鼎呢个体育演艺及文化界嘅立法会职位啦，系啦。 系嘛，都 系啊，或者你去打破佢个港协企奥委会啦。 即系呢个唔关 系时候由你接班。 功能组别个问题咧，褪一步先。如果仲喺度嘅话，都应该 唔会咁快冇嘅，我相信系嘛，都应该仲喺度嘅，我相信。 呢个系一个悲观啲嘅谂法啦。 你好乐观地觉得下届就冇。可能到 我咁当然係2016年就比较难，咁但係係啦，2020年如果大家都係想喺度咁就悲观啲啦， 係啦。但係喂，讲我哋体育以外呢，因为如果大家上网 search 你个名呢，仲有新闻就话你话你係动力 linguistic 出身呢，你識六国语言㗎喎，边六国语言呀、啊、係。 其实就冇六国咁夸张，因为本身 秦国、楚国同埋 齐楚燕韩赵魏秦就係唔識秦国。唔係六国。唔係其实因为本身我自己呢就去都好鍾意去外地游历嘅。咁我自己譬如我会考之后呢，咁就去咗一年巴西啦。 桂田江嗰啲嚟嘅喎，旅遊專家嚟。 係嘛？我唔敢咁講。不過我去親就去一年嘅，我唔去一個月就話自己係旅遊專家咁樣。咁但係譬如去咗巴西一年啦，咁跟住之後大學 year three 都去咗德國一年咁樣。咁所以我都會識，因為巴西人係真係唔係識英文嘅，即係 葡萄牙文 係啊，同英文係溝通唔到基本上。咁樣就咁你識葡萄牙文啦。咁我大學嗰陣時都學德文啦，咁去咗德國一年。 德文 係啦，咁 系啦，咁我本身当然冇语广东话英文啦。咁其实唔系六国嘅，因为我本身咧，我乡下系上海嚟嘅。咁、我基本上 上海 话，上海话都 OK 嘅。咁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因为葡萄牙文同西班牙文又好相似嘅，咁我自己都有另外再自己学下西班牙文啊，咁、样样。 唔系噶，咪真系噶 ？OK 啊， 考你喎要。系咪？我问下你咧，葡萄牙文公民提名点讲啊？系。 哇，呢个太深啦。 O K， 系咯，咁啊，你去咗好多国家啦，系啦，咁啊，就都有好多，应该都，点解你唔学桂廷刚啲，即系写下啲旅游见闻咁样咧？ 其实我又唔系话唔想写嘅，不过点讲咧？当你去咗一个地方太耐咧，即系譬如我去，咁譬如巴西啊， 巴西吓， 即系你有好多嘢想， 真系好多人踢波嘅。 其实个个都话自己踢波嘅，即系巴西人咧就真系个个都踢波嘅，但系正如调翻转头，巴西人个个都话自己系天主教徒嘅，但系十个都冇三四个真系去教堂咁样样咯。 OK， 系啦，咁就系佢哋话自己天主教国家，咁但系佢哋呢个系 culture 咁样样。其实我有谂过去写啲嘢嘅，但系即系当你去好熟悉个地方嗰阵时咧，你就唔知道，即系太多嘢，当你做你就唔知道从何写起，即系好多嘢你好想写，但系你发觉一写可能就要花好多时间，咁结果都系摆下咁就冇做呢件事。 嗯、 即系譬如你叫我去一个地方，可能去一个礼拜旅行，哇好多嘢好正，譬如嗰条街有啲咩食啊，嗰度有啲咩 shopping 啊好正啊，嗰度有个咩 show 正，咁嗰啲你又会好想写嘅，好想写出嚟。但系当你譬如去一笪地方，即系成年，咁你唔系好表面咁睇咗佢一啲嘢，即系我实。讲一样嘢，即系文化好似一座冰山，即系浮喺面嗰啲，你电视见到啊 ，media 传媒见到啊，或者你去一个旅行见到嘅嘢咧，真系好少好少。但你真系去了解认识个文化，就好似冰山喺个水下边嗰度咧，即系好多嘢，真系慢慢去，即系譬如啱啱讲嗰啲，喂，巴西嗰啲人点解佢哋即系举例，巴西人佢哋好中意识朋友嘅， 系， 即系见到面就诶、哎、朋友，咁但系佢哋嘅朋友同我哋嘅朋友又。唔同理解嘅，即系佢当你一个朋友咧，唔代表话所有嘢都同你讲啊，点点点，即系佢哋画条线又唔一样。呢啲可能系文化上边，即系呢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嗰一种。即系你如果 表面话你系 表面话，即系佢哋唔会好衰。 实质就当你系猪朋狗友， 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又未至于咁差嘅。但系佢哋会觉得所有人既然握咗手就 系 一个朋友噶啦，冇理由唔系噶。 即系 add 咗你就系 friend 啦， 系 add 咗你就系 Facebook friend 呢样嘢咁嘅东西啦。咁但系咪呢个真系叫朋友咧？又另一样嘢。咁即系。呢啲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可能就要係慢慢去摸索咁樣樣，又幾有趣嘅一樣嘢嚟。 所以就跟住想問你啦，因為大家個印象就係、新聞黨嚇阿葉太去完留學之後，就揾好多即係青年才俊，都係要喺外國知名大學嘅高材生啊嚟入黨啊咁樣。咁你啊，即係本土製造啊，土生土長啦、 啊， 係咪、 啊？完全係土炮嚟嘅。 係啦，咁所以你係咪都係一啲依個咁嚇國際化嘅背景，所以被人招攬啊？定係你無需自薦入新聞黨啊？定點樣㗎？ 其實又係嗰陣時點樣入嘅咧，就係、是、都幾有趣嘅。嗰陣時入就係阿施俊輝、阿 Jeff 咧，即係而家阿教育局嘅正座。咁我 係人哋即係做正座啦， 正座啦。咁我就都坐喺度啦，都坐咗喺度。唔係咁樣就嗰陣時因為。另外同佢有啲合作咁樣樣，咁之前認識咗，咁佢就定有一日就同我講話啊，組黨喎，有冇興趣呀，咁啊俾啲政綱我睇，咁都同佢傾咗下，咁我覺得都 OK， 咁就嗰陣時入咗去，嗰陣時就冇諗住真係一心一意咁話從政呀咁樣樣，係後尾好多因緣際會啦，咁又同好多人傾過啦，咁結果先入咗嚟，咁嗰陣時所以又冇話咩無需自薦呀話點點點，咁純粹初時一開始就純粹係話啊有個朋友介紹下，咁不如入去認識下啦咁樣樣。 嗯，但系通常你讲紧，即系我哋香港，即系讲紧政党，都系会比较一个，有啲戒心或者系有啲，即系 我成日叫人你啊，你不如谂下，入民主党啊，或者点样样啦，咁样好难叫人入党噶，真系 系咪 咧？即系除非你话好有心去喺政党入边发展都好，即系头先听你咁讲系比较少见咯，因为觉得孭住政党嘅身份，好多时候就好多嘢唔做得噶嘛。 系因为我即系呢个唔一定关嗰个政党系咩政党嘅问题。而系你，哇！啲人一讲到，哇！你原来系咩党嗰啲人啊？咁、 我 即系就好大戒心。我甚至我自己，我当时候，我当年我系咪即系真系加入民主党等等嗰啲，我自己都有好多挣扎啊，谂咗好耐啊， 入咗都唔同人讲嗰啲。 咁系咁，你会有好多呢啲咁嘅挣扎喺度噶嘛？ 我相对嚟讲少啲，可能我唔知啦，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周围去碰碰撞撞啊，了解唔同嘢嘅人嚟嘅。 嗯， 即系政党系一样啦。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啱啱讲。即系以体操为例，啱啱讲起体操， 咁点解你唔去民建联啫？ 系啦，冇人揾你啫。 点解你唔去社民联啫？ 嗰陣時咁，即係冇人叫我喎。即係當然唔係話叫我就一定去，係嘢嚟嘅。咁但係呢所會了解一下。 O K， 即係我會了解，即係譬如啱啱我講點解體操做例子，即係我哋體操界咧，就其實啱啱講過有幾個唔同項目噶嘛，即係好少人咧彈網咧，突然間去睇下競技體操又考下，即係好少有其他項目，因為其實咧雖然都係叫體操，但係考嘢係完全唔同咧，重新認識一樣嘢，即係唔同嘅運動嚟嘅，即係你唔似做一個100米嘅裁判同200米嘅裁判，你可能又係做嗰啲開槍啊，跟住睇人壓線啊嗰啲嘢，咁。唔係咁樣咁，但佢我又係鍾意即係試下啲唔同嘅新嘢，即係我個性格， 所以試下葉太啦，係 唔係試下葉太想試下了解一個新嘅政黨， 試下 田少係咯，了解一個新嘅政黨咁樣囉，咁就我覺得又幾有趣嘅，即係香港，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即係政治呢樣嘢好似好多人都好敏感啦，又未至於反感，即係大家覺得喂你入咗政黨咁就好似唔知點樣咁樣，咁但我覺得無妨一試係囉，今日入咗去跟住再慢慢点样讲呢，即係参与得越来越多囉。 咁会唔会係因为你03年嗰时候就喺外国㗎係咪？ 我03唔係我03年唯我03年有游行㗎出嚟。 係香港㗎、哦、即係有叫过、哦、即係叶柳。 梗係有啦。 係有叫过叶柳下台㗎嘛。 有啊。 係啊。 OK。 我相信嗰时好多年轻人都有上街嘅嗰阵时。 係囉，咁会唔会又会好似我哋咁样问，有俾人问返呢，係叶柳喎，大佬23条喎，扫把头喎，係。你觉得佢真係转咗啦係咪？每啲咁樣嘅即係考慮，或者你覺得佢係即係點解會？ 其實係有一刻諗過呢個其中一個考慮點嚟嘅，嗰陣時有冇入嘅話，但係我自己都有傾過偈，同埋有接觸過佢嘅，即係嗱，一個人嘅性格，老實講就唔可以完全變曬嘅，佢有佢自己嘅性格嘅。咁但係佢喺23條呢件事上面，其實我哋黨裏面有，我覺得我又即係唔係一個禁忌喎。其實我都有講咁，咁佢嗰陣時。是有提過呢樣嘢啊，咁呢樣嘢係嗰陣時 ,OK, 佢工作要做嘅，咁佢做過呢樣嘢，咁做得唔好咁就走囉，咁就係承擔咗個責任，咁就走囉。喂，佢推嗰樣嘢嗰陣時，我唔見其他高官出嚟擔個旗喎， suppose 呢樣嘢係成個政府推嘅，我見唔到陳方安生出嚟喎。點解冇咗 冇陳方安生㗎啦，真即係真 係嗰陣時真係收係嗰陣時我見唔到曾蔭權出嚟喎。 嗯， 喂，點解擔人，喂就係好似上次咁啫嘛，點解有啲嘢大鑊嘢嗰陣時我又唔見唐英年出嚟喎。上年即係喂咁人哋嗰份工係做呢樣嘢，咁佢推得唔好，跟住佢政治問責。喂，而家 所以你又覺得葉劉好有承擔？ 係啦，係啦。 At least 佢肯擔呢樣嘢喎。 嗯， 呢樣嘢佢肯擔，即係 咁係咪即係變相而家講緊，相較起當年葉劉即係個政治問責程度，今時今日嘅政治問責程度都唔及03年咧？係。 其實我覺得個政治問責個程度一路都唔係好高嘅啫。你諗下有幾多個真係因為政治，即係我唔知道，可能係香港係咪因為個文化？是咁样觉得啊，即係或者一个问责个制度唔够成熟，大家觉得话你做错一件事问责下台呢，就即係全部都系你嘅一个人嘅错啦，咁所以就大家千祈唔好乱咁下台，因为下台你就可能孭晒成为呢个历史罪人，但我觉得即係你问责有时呢个政治嘅责任未必真系你一个人一个犯错嘛，咁即係但你喺呢个位里面你总要有一个人负担呢个政治嘅责任㗎嘛，咁可能有好多人都未必理解到呢一样政治问责就系应该系咁样，而唔系话哎因为23条正系你叶刘淑仪一个人犯错，所以呢我就要孭起晒就要辞职，即系嗰啲所谓乜嘢集体负责嗰啲又系废话嚟啦，大家都明白。咁我觉得政治问责就系呢样嘢，香港一路都唔系话真系好，即系其实我哋数得出嘅。啊，葉太落過啦，跟住 梁錦松 啦，楊永強好似 楊永強都當係啦， 都係啦，都係呢幾個。但係香港一路以嚟發展過，係咪真係得咁少嘅事情係需要人問責落台咧？我覺得唔係。所以我自己好老實講，我都同人講，我03年我有出嚟示威，我相信新民黨一定唔知我一個添。好老實講一句，咁咁但係佢嗰陣時肯走，咁咪完咗件事，即係佢 at least 佢個 part， 我覺得完咗咯。 嗯，係。咁啊，我哋轻松嘅嘢就讲咗第一节先啦，咁样第二节翻嚟咧， 已经轻松噶啦呢 part， 准备互片噶， 跟住都唔系讲政改住嘅，咁我哋都探讨下新民党啊，或者你最近啊，同埋公民力量合并咁啊，好犀利啦，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讲下你， 唔该你民主党犀利， 我有几犀利啊， 犀利 有几啊，翻嚟再讲， 翻嚟啦，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王浩明、索罗 B。 耀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边个整噶？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谦。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翻到嚟我哋政改终极战，今日咧有我欧乐谦啦、杨继昌同埋我哋嘉宾金文峰噶。咁啊嗱，我哋啱啱咧就讲到呢个新民党同埋公民力量，咁就有一个政治婚姻就一起合并啦。咁啊，哇，我可以 系合并定系吞并啊？ 系结盟，系结盟， 结盟哦， 有分别嘅，两者都存在紧嘅，仲即系公民力量依然存在，新民党亦都依然存在， 系啦，即系互言自负都继续存在嘅，系嘛？ 互言自负都依然存在，当然互言系啊。 哦，好得，唔紧要，即系我唔理啦，总之系黐埋一嚿啦， 黐埋一嚿 系啦。咁啊，我就哇，见你选举就犀利啦，就因为我哋即系做呢。呢、这个可疑嘅普选啦，咁我又喺民主党边咧，啊金文科我见你落嚟助选啦，咁啊见到你成班公民力量嗰啲咧，着晒啲背心，佢自己啲名，系佢哋自己啲名嗰啲嘅，系啊，咁啊走落去个区啊，哇又揸架车咁样喺度，好多人嚟到参加， 即系你哋两位当日有分隔剑嘅，系 都唔系直接隔剑，系啦，喺后边射下暗箭啦咁样系啦， 佢有其他剑要应付啊嘛，唔使， 我真系系都好多问题啦，咁啊嗱，即系呢一场政治分。因其实你觉得点嘅咧？即系我意思就系话，通常喂你明明人哋刘光华啲马嚟 嘅，你包唔包埋刘光华嘅？系食唔食埋佢嘅？ 冇包， 但系食咗林大辉。 你哋会唔会搞党庆？ 佢都冇入到嚟。 哦，系咩？ 哦，你会唔会？你其实会唔会搞啲咩党庆啊？或者筹款晚宴嗰啲嘅？ 党庆有，啱啱二月先搞完。 你可以考虑下，即系叫啊公民力量嘅刘光华嚟表演嘅。 表演啲咩咧？佢而家可以。 我唔知啊。 民建联都有千万表演啦。新民党应该写只字都。 我哋考虑下。系啦。不过刘光华真系唔话你新民党嘅，因为我哋而家所谓个结盟咧，其实就系譬如公民力量嗰度有19个区议员，咁又加入咗我哋新民党，即系用个人身份去加入嘅，咁 即系好似当年共产党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咁样系。 当年嗰个系咪结盟啊？我唔知佢哋点样。 知系都系。 但系而家系咯，咁样就咁佢哋新界东嗰边，咁我哋都的确系未有即系未插旗啦，老实即系逐啲讲句，咁都加强咗我哋地区方面嗰个力量嘅，同埋。 我意思，我换言之，即系话有一啲嘅情况，就系话可能系两边都系唔一定系重叠咗会籍嘅，即系话可能有啲仲系净系公民力量成员嘅啫。 有，定系彭亚兰都冇入嚟啊？ 哦，好 ，OK， 彭亚兰都冇入嚟，系啊。咁所以其实系有嘅，就唔系话两个团体咁样要合作，而系话大家可能有啲成员都互相去帮手咁样样咯。咁我哋新民党都有啲成员加入咗公民力量咁样。 好，咁啊，哇，即系我谂系咯，嚟紧嘅话，咁其实你哋都系会揾人去选新界东噶咯，系咪啊？立法会 当然希望有啦。咁如果当嗰边咁样有一扎咁嘅区议员，咁我哋都希望当然可以攞到一席，攞到一席啦。呢个好， 但我系，但系我呢个首先喺呢个合并又好，建盟又好嗰个中间嗰个过程入边咁样，西环嘅角色系点样样咧？系。 我真係去唔到咁高度話都俾你聽，因為我完全都冇參與佢哋嘅討論，我都比你更加想知呢件事就究竟點樣樣咧？即係中間佢哋嗰個， 但你做中委嘅咯，係咯， 咁嗰個再高層次嘅嘢嚟噶嘛？呢啲高層次到我 即係都係有嘅接觸， 我就唔知道，我答唔到你。 哦，好， 我答唔到你，不能夠講大話，話俾你聽有定冇係咪先？ 哦， 好，負責任嘅講嘢。 好，得冇問題，好得冇問題。即係但我意思就係話，我啱啱想問就係話，喂，我係一個。公民力量嘅人系咪啊？我嗰届好努力走去捧庞爱兰，其实都系想希望自己担支旗出嚟嘅啫。咁我谂，其实我系公民力量，就算入咗新民党都好，但系都系想即系我谂叫做大家互借东风啦，呢啲都叫做咁啊， 最后都能够令到自己个组织能够啊，即系硬起来啦，系咪啊？因为你都明白喺沙田咧、嗯，公民力量嗰啲同民建联都好唔啱码嘅，成日咧即系听闻话好多好、嗯、多好多啲斗争喺里边。咁、哦、我谂其实好大嘅背景都系因为咁样、嗯，所以一定唔可以咧做咩芙蓉嘅。咁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似乎好似真系呢个系一场政治交易，就多过一场真系咁神圣嘅婚姻，系咪咧？ 其实一定系有大家都觉得有，即系结咗盟之后，大家一定系觉得喂有好处嘅。即系啱啱，譬如我哋讲到，我哋新民党喺地区嘅力量系真系相对比较弱嘅。咁呢样系事实啦，大家都知道嘅。咁调翻转头嚟讲，其实咧，公民力量佢哋一路佢冇佢哋自己立法会议员，即系佢哋有好多嘢咧，譬如到政策层面， 佢咪揾阿林大辉咯，系咯。 你睇唔到大辉有几多嘢帮？即系嗱，好简单，我哋结咗盟之后，阿叶太啊田北辰真系有一啲议题带住公民力量一齐，譬如佢示威啊，有啲嘢入咗去立法会里边嘅。嗱，我唔知道之前大辉同公民力量合作系点样，但我见到嘅就系、是、即系新民党同公民力量合并之后，我哋的确有。在政策上面啊嘅層面上面有好多嘢係幫到公民力量，而調翻轉即係譬如呢一次可以收咗選舉啦，咁其實公民力量亦都幫咗好多，即係你可以用一個交易嚟形容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大家互補不足咯，優勢大家都可以有一個互補喺度。 咁其實我又覺得即係歐樂軒眼紅啫，係咪？ 我冇眼紅，你話公民力量話嚟加入民主黨，我梗係唔會嚟到去即係咁輕易答應啦。 收窩打做嘢啫， 我諗我亦都唔會有啲咁可能啦，係咪？ 唔係，我想我或者咧， 我諗我哋啲唔認同啊。 唔係好短時間咧，即係同阿金文峰傾開偈咧，都覺得係都講啦，2003年都上過街啦，係啦。咁呢啲可能我哋即係嗰、那個嘅某啲嘢都可能會好似嘅價值取向，即係例如我近排睇咗篇睇翻未夠稱嗰套戲啊，講緊即係英國嘅導演去記錄翻黃之峰啊，同埋另一位即係寫文言嘅小朋友啊嘅一啲技術嘅生路歷程啊，你聽過呢出片啊？ 我聽過，不過我未有時間睇。 咁嗰陣時候就其中一個鏡頭就影翻喺立法會選舉期間咧，黃之峰帶住學文思潮咧就去唔同嘅。政黨嗰度咧就候選人嗰度啦，就問佢即係關於呢一個對於國教嘅立場嘅，係咁樣嗰陣時啊，學文思潮就操過上嚟新民黨噶嘛， 都有 係啦，咁啊即係喺記者面前就即係有兩邊你哋兩排坐低咗喺度噶嘛，跟住阿葉劉就話有記者喺度，所以就唔討論啊嘛，係嗰、那個場面你喺唔喺度噶？係 嗰個場面我就唔喺度，不過我都略有所聞嘅，即係因為我都有朋友坐咗喺嗰度，係 係咯。咁而家問翻你覺得即係嗰日阿葉劉嘅表現即係點樣樣咧？係 其實佢都係做翻。佢應該要做嘅嘢，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一個咁國家啦，即係咁大件事啦。咁有一個團體，咁學民思潮，大家都知道，當時係反對國家一個即係領軍嘅組織啦。咁佢上到嚟，咁佢表達意見，咁我哋咪作為一個政黨，咁我哋覺得應該要聽下佢嘅意見嘅。咁佢，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平常，即係一個基本一個同一個市民嘅交流。我自己就係咁樣。 但嗰日阿葉太個反應就係、是、好似又係保安局。局長上身翻翻嚟咁樣，有記者喺度，我哋先討論。如果唔係冇記，如果有記者喺度，我哋點討論啊？咁樣即係公立，純粹唔好話講立場上面，公關上面，你覺得有冇問題咧？係 咁，我又唔知佢哋嗰陣時嗰、那個嗱，因為現場我真係唔喺度。 睇翻你睇翻啲新聞片 不過我自己就係諗翻，咁既然佢哋即係如果一開始講到係一個閉門會議，大家可能有意見上嘅交流，可能有啲嘢覺得既然未確實嘅，唔應該即係話咁快俾記者知道。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又。唔係話喺其他場合少見嘅，即係咁有一個話咗係一個會議，咁我哋大家傾咗先，咁再可能有咩嘢咪再之後記者招待會講咯。我覺得又冇乜特別話唔好或者好咯，即係之前大家冚定嘅啫。咁兩個組織見面，咁我哋傾定，喂，不如閉門會議先，之後再記者會，定係一個記者會有記者喺度一齊傾。咁大家我諗之前 去到嗰個位，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政治表態嚟㗎啦。係老實講，你新民黨你個選票來源都唔係一啲。是極力反對國教的選民嚟㗎啦，點解你唔藉嗰個機會去confirm 翻 consolidate 翻自己嗰啲選民？咁你講係啊係唔支持咪唔支持咯？佢哋覺得即係國教唔應該政治化，你覺得你班有反國教有問題，咁你照講咪得？ 但我覺得佢哋一定會猶豫嘅，因為有好多中產就反對，啲中產家長係咪？咁新民黨嘅票倉。 就係嗱，你哋講咧，海怡啊、太古城啊咁嗰啲啦，咁喂，一定有好多家長反感。 其實嗰個議題係的確係幾敏感嘅，即係 我想搞清楚一樣嘢先，可唔可以？可以。其實你哋點睇呢個國教先？ 其實好清晰嘅，我哋支持一個有理性嘅國教咯，即係 有理性的國教。 係、 okay、 啊，即係我哋唔。當然認為國民教育是重要的， 好， 但係當然我哋係反對洗腦啦。 好，得明白。咁好啦，咁跟住講翻葉劉嗰個情況就話，咁喂嗰陣時咁係咯，唔一定唔需要見啫，係咪？你就算見到黃之峰，咁你咪同佢講翻，喂有理性國教唔係好咩？咁其實你都應該諗下，係咪其他國家都有做呢啲嘢咯？咁點解香港又唔做咧？咁樣其實可能真係有啲人相信咁嘅喎。系啦，咁、那个考虑喺边？系咪真系？ 即系其实我就系话唔知道佢哋系咪之前倾定话 中产嘅顾虑系啦。 所以我就系、是、嗱，其实嗰阵时已经我谂嗰一刻唔系呢一样嘢，因为我印象中嗰阵时其实我哋新闻党都好清晰，即系都话咗系即系譬如我，因为嗰阵时点解咧？因为我嗰阵时都有去助选噶嘛。其实我哋好明显即系有人买到嚟，譬如去到 都问嘅。 我都會問嘅， 其實一定會問嘅啦。嗰陣時呢一個話題，好多人都會問嘅啦。特別係老實講，中產嘅家長都係會關心嘅。 咁點算？我反而想知道，例如話啲人問你點問，或者通常咁個情況係點樣？你點答佢？咁佢哋啲反應 其實都係啱啱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認為國民教育係有需要。但係我哋係反對洗腦嘅，即係我哋認為咁。如果有啲咩你覺得嗱，嗰本教科書有問題嘅，咁我哋唔係唔好用嗰本教科書。事實上政府都冇話規定用邊本教科書，亦都冇呢樣嘢。咁嗰本教科書有問題，梗係唔好用啦。咪俾老師去決定教啲咩嘢咯。咁老師係個專業噶嘛， 係 咯。有冇講話？但係而家搞到咁大，啲又中學生又小學生，中學生又罷課，會唔會係嗰班好似 ATV 焦點咁講，都係一班嬌生慣養嘅惡少？件事俾人政治化咁樣，你哋有冇？ 其實我覺得。任何政策一推出嚟，都一定有政治嘅因素喺度嘅。你政策，你政府推出任何嘢，呢個教育政策，你一定係有政治因素喺度，冇可能完全係話冇啊！即係你推出任何嘅政策，都一定有政治因素啦。你環保嘅政策，好似譬如去到呢一個堆填區、焚化爐，你都一定會有呢啲嘢喺度嘅。因為你而家香港嘅社會，你根本上你去到立法會批錢等等各方面，你其實都一定牽涉到政治嘅嘢噶嘛。所以我又覺得，我對政治化呢個詞其實就比較。我覺得都是幾廢話的一樣嘢嚟嘅。你推出一個政策，邊一樣嘢唔係政治化？你攞得上去立法會，攞到去區議會，你一定係政治化嘅嘢嚟㗎啦。因為傾緊嗰班人係政治人嚟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好正常。嗰陣時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好老實講喺嗰個位置推出，而俾人對家成功喺呢一個媒體上面咁炒得起，咁冇計嘅，蝕咗張就蝕咗張㗎啦。咁但係我哋嘅立場係咁，我哋話翻俾選民聽。 即係話你都覺得啊，某啲。即係建制派議員成日講政治化呢三個字掛喺口邊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即係 valid 嘅講法嚟嘅。係 我自己比較好少，我自己都 不過諗到話，好似阿葉劉都真係冇乜點講過嘅，係 因為好難 佢都硬橋硬馬嘅，佢都係 大把成個都係政治人。咁我哋一出嚟講到嘢都一定係政治化嘢㗎啦，一定有一定嘅有自己本身立場啊等等各方面背景。如果我同你講呢樣嘢非政治化，但係由一班政治人喺度討論緊，你信唔信咧？大家都唔相信。 嗯， 讲除咗即系讲国教之外，其实比较争议性嘅话题，近排就系呢一个即系中港矛盾啦，咁样。咁阿叶太都即系冲咗出嚟，第一时间咧就讲话离境税就唔搞，唔支持，唔可行嘅，系。 系，佢都有讲呢样嘢。之前个陆路离境税啊嘛。 系啦，呢个又系我系佢自己噏咗之后，要成个党跟佢走啊，定系大家有倾过噶？ 呢、這个应该系佢哋，因为咧佢哋。上面都有，我哋都有黨團會議， 即係又係班大佬文化啦，係我哋嘅成 黨團 呢個節目， 黨團會議又 我係真心想探討一下嘅，因為你去講話陸路入境税、離境税啊、離境税又好啦， 入境税又好啦， 因為就算講呢啲開徵税項咧，咁我諗相信唔同政黨嚟講都係覺得喂，你真係要去諗嘅喎，你成日話你嗰個政府嘅庫房嗰個收入唔穩定。咁你到到係啦，你一定要揾一啲嘅税項嚟到開徵嚇，係咪啊？即係除咗呢、這個入陸路嘅嚇、啊、入境又好，離境又好嚇，咁 或者係你講話去做嗰啲奢侈品税啦，係咪啊？等等，咁你呢啲其實都係要諗嚟做噶嘛，係咯？咁係咪即係？因為有陣時我哋嘅感覺就會覺得，好似阿葉劉，凡係保安嘅嘢咧，咁啊通常就唔係。佢咧就揾陶根新嘅啦，系啦，咁啊，系啦，咁但系即系通常就好似葉劉一路講咗，咁就係噶啦，系咪真系內部你哋點樣有係咪有討論過噶？ 老實講， 熟就一定是佢最熟㗎啦成个党呢啲嘢。即係讨论就一定会讨论嘅，即係唔会佢突然间一个人弹晒出嚟。咁因为佢而家都唔系一个人啦，佢孭住成个党，咁佢讲咁啊都要留返啲位，咁田北辰嗰边都要讲㗎。咁如果佢讲嗰啲嘢大家真係争好远咁点算呢？讨论系会讨论嘅。咁但系问题系当你一个议题咁即系佢最熟。即系譬如讲铁路嘅问题，咁梗系俾翻田北辰噶啦。咁相对嚟讲佢最熟啊嘛，佢做过又做过九铁主席咁样等等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其实系会讨论嘅。咁但系始终有一个人系相对熟嗰样嘢咧，咁一定系佢相对呢个 power 上面嘅嘢，系唔系话一个制度上面俾佢嘅 power， 而佢真系自己本身背景啊等等各方面，令到佢讲呢样嘢权威性啲。咁大家又好难真系驳佢嘅。咁大家咪。可能聽完佢講咁合理咁咪跟住佢咯。呢我相信呢個唔係新聞黨，我相信唔同嘅組織裏面未必係政黨。咁一個人熟一樣嘢咁出嚟講，咁大家冇咁多背景資料啊、知識啊。 我哋嗰度好小心㗎，我哋嗰度 係要小心。 我有陣時我喺度講話，即係就算我哋講嗰啲 講左翼問題就 政策係啊，你哇！如果我講出嚟，我偏離咗嗰個黨嘅路線咧，翻、去真係 又會俾人插， 真係俾人懟我㗎，係啊！ 但基本上而家就係、我就想問，其實新聞黨本身就係、只不過係葉劉加埋或者係加埋少少田北辰可以即系话老师，其实基本上成个党嘅嘢，佢两个讲完就算了算噶啦，系咪？ 但有唔少但都有唔少人噶喎，你 都有唔少，譬如 例如话史太祖嗰啲嘅， 佢哋都会俾到意见嘅，即系唔可以话说了算嘅。咁但系佢哋两个，因为佢哋各自背景嘅关系，咁当然佢哋讲出嚟嘅嘢系有权威性啦，喺党里边系啦。 系我反而你讲起田北辰咧，我成日都想即系谈嗰样嘢，因为除咗 啲咩咧？ 唔系因为除咗讲，因为嗱我哋讲新闻党除咗叶柳之外咧，咁另一个就系阿田北辰啦。咁我谂对于好多市民嚟讲，最显著嘅一个。即系佢做嘅嘢就系做呢个穷富翁大作战啦。 你都仲讲紧呢样嘢？ 我系咪咁真系最清楚呢样嘢嘛？系咪啊？咁即系当然佢做咗好多其他嘢啦，系啦。咁嗱，你自己喺屯门度做啦，你又同田北辰有蛋蛋啦。咁即系好 惨啊！滑蛋，讲清楚啦，滑蛋系 滑蛋啊！咁你即系我都想知道，其实你同佢即系相处佢份人系咪真系好似穷富翁大作战出嚟嗰、那个形象咧？即系个咩形象咧？就话哇，真系好似一个好富贵出身嘅，咁一落到去即系你叫佢即系执垃圾啊嗰啲，哇，真系好辛苦啊咁样，咁跟住即系整整下就唔整嘅。 我觉得有一个过程嘅。即系我识咗佢都睇下先，由新民党开始啦。咁中间，譬如接触过佢有区选啦，有立法会选举啦，跟住之后都喺新界西度同佢一起合作。其实佢系一个有心，即系做嘢嘅人。 如果唔系，都唔会去倒垃圾啦。 唔止倒垃圾啦，其实佢好多议题佢都会企出嚟讲，甚至佢譬如最近落搭地铁嗰啲挤迫嘅问题，佢都企得好前嘅。 系 呢啲嘢，即系佢系真系想做到啲嘢嘅。咁佢一开始老实讲，佢因为佢背景啊等等各方面关系，咁佢一个出身屋企有钱嘅屋企啦，咁老实讲都系少爷嘅生活啦，过而嚟。咁当然佢 笑与舔要而笑的。 系啦，咁当然佢自己有努力过嘅，咁 G2000 呢啲嘢都系佢自己一手一脚搭出嚟。咁但系我接触过佢，我觉得佢个过程里边系佢嘅少爷脾气系相对少咗嘅，即系有一句说话，即系选举令人谦卑呢样嘢，我觉得喺佢身上系睇得到。 哦，你见到系有转变嘅， 有转变嘅。好老实讲嗰句，即系佢有一个好老实讲，我一开始认识佢，佢的确系有少爷脾气嘅。到而家今日，我唔敢讲佢冇，但系一定系好咗好多，同埋你会见到佢真系。在每一次一个新的议题，即是譬如由穷富翁他开始认识到，喂，原来穷人是这样，跟住到再慢慢下去，去到裕城一个中产区做地区工作，要由派传单这些这样开始做起，你会见到他。 你那阵是不是开始已经帮紧他了？ 他去到立法会那阵时先帮他。 那阵是那阵而家工党的赵恩来仲在那里的。 仲在那 里。我那阵 还在那里。都识他的。现在都识他。 现在都识他。 但是那阵时候他讲穷富翁大作战之后呢，他有写文章就话呢，这次经验令到他要做一些实质的事，包括我记得一项建议就话呢，要人帮食环署引入那些高压力的喷水机来清洁地下那些污渍的。 咁佢有冇做到一样嘢？你而家追数啦，有冇？ 呢样嘢好似真系冇。嗱，我真系好好事实话俾大家听，真的真系冇乜听佢跟过呢一样嘢。唔紧要，我翻去睇佢， 你翻去睇， 翻去睇佢。 信报佢写个文嘅呢样嘢， 系嘛？ 即系好多人 自己咁清楚， 喂，犀利， 要嚟 做咗功课啊，大佬啊！ 系啊，嗰阵时讲到几悲天悯人啊，觉得即系做咗三日嘢啊，其实即系呢啲嘢系即系引入啲机器钱解决到问题，唔系问题啊！啲工友唔使咁辛苦啊！咁讲完一轮之后，原来都系做数嘅，原来有冇跟进过？有冇？ 我要真系问下佢，因为佢唔系每一样嘢我都。 倒多下垃圾唔倒都算啦，系啦。 跟住仲要系嘛，我 又要追数啦。 问下佢跟进翻，因为其实好多嘢都系咁嘅，咁佢好多嘢跟紧，咁佢呢样嘢跟漏咗，咪话俾佢听，喂，你跟漏咗，有冇得跟啊？其实佢就好直接嗰啲人嚟嘅，话俾你听呢个冇得跟噶啦，或者呢个唔想跟住，或者有其他嘢更加想跟，佢就好直接嘅，系咯，咪问下佢咯，唔紧要。 仲有即系前一排咧，一周刊咧有报道过咧，即系港铁同埋港铁入边嘅问题，因为港铁咧嗰阵时候。即地鐵同埋即九鐵合併嘅時候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大部分採納咗咧係港鐵嗰邊嗰、那個即制度會多啲嘅，係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就變成咧九鐵嗰班嘅員工咧 係 就會某程度上被歧視啦，尤其是連帶即九鐵嘅即以前嘅一啲設備咧，都會被視為咧比較次要地。是去更新或者维修的，所以在那篇报道里面声称就是说所以九铁次地铁事故出事呢，九铁这么大旺，尤其是那次坏了成日呢，是啦，就是因为即是削减一些原本是在九铁的本身的维修的职位，第二就是他就想就埋沙中线通车的时候呢，那些地铁车卡呢原本是即系能已经系挨到2012年、2013年嘅啫，但系就为咗就即系沙中线通车咧，要挨到2016年，咁所以修修补补情况之下，先出现咁多嘅故障吓。咁即系作为一个九铁嘅前主席咁样，我见唔到佢喺呢方面即系有发过声，或者佢而家近排佢上呢、這个系咪广东广西啊？即系上无线先至开始讲翻话西门子事件啦，咁样开始先至开始即系对付呢一个而家港铁嘅问题啦。系，但系喂。老实讲，你讲紧佢话即系讲紧去坐地铁啊、逼车啊，亲身经验啊。喂，大佬，佢以前做九铁主席噶嘛，佢呢啲嘢冇理由唔知噶。点解到今时今日佢先知道地铁原来咁逼嘅咧？系请问， 我自己觉得佢之前可能嗱，好直接，佢之前真系冇咁样去做。好老实讲，你讲真，如果佢真系一个九铁主席落咗去九铁度搭，全部一定会报道。我自己嗰阵时都见唔到佢作为一个九铁主席有咁样落去九铁嗰个咁样答法，所以呢个就系我讲紧佢嗰个转变，即系佢而家系愿意更加好实在咁样。喂，我系一个立法会议员，即系我个身份已经系立法会议员，就代表民众，代表即系 at least 佢30000多票咁样样。咁佢觉得佢自己有一个咁嘅责任落去做呢、這个，就系我见到佢嘅改变。即系我见到佢，即系譬如啱啱你讲九铁，佢真系之前唔会咁样样落去九铁里边同人逼车，而家佢愿意即系做埋呢个铁路嗰个委员会嗰个主席啦。咁佢就会真系带埋啲議員一齊落去搭，佢自己都會自己即係一個人落去搭車，我都知道一樣嘢，即係佢呢樣嘢係真嘅，我都呆咗，佢真係會自己一個即係譬如開咗客會話，行開咗唔見咗人嘅，點解？哇！佢想落去搭兩個站，就因為嗰次記唔記得有一次無線拍埋佢，就係話九龍塘搭過去， 又影佢搭， 又影佢搭， 係啦。 跟住後屘有人同佢講話，喂，嗰個唔係最逼嘅，你應該係金鐘放工時間金鐘站搭。咁佢就自己，因為我哋個總部喺灣仔嘛。佢又真係突然間開下會就自己唔見咗人，話佢話佢想去金鐘嗰度試下搭先，因為佢過兩日就帶啲議員落去搭，佢真係會做呢一樣嘢。 即係唔講即係政黨之見，我覺得即係講九鐵或者講九鐵員工嗰單嘢都唔該嚇，田北辰呢即係要問喎，喂佢有責任喎，係依單嘢即係而家九鐵員工待遇牽連到即係九鐵嗰個維修嗰個問題，同埋我同你講啊，當日你我記起一篇新聞嘅報道就係話啱啱馬鐵通車。跟住馬鐵同大圍睇大圍嗰個轉車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啦。 有 嗰個轉車站咧，你由馬鐵線行過去轉去九鐵線嘅時候咧，係有一個要經過條橋嗰條斜路，係即係二 set 字形咁樣嘅係。咁跟住第一日，阿田主席係即係走去即係通車嘅時候咧，咁樣已經有被記者問佢啦，就係話你咁樣點解唔打直一條橋鏟過去設計？你要咁即係。曲曲折折咧，咁樣嘥咗啲時間咧，跟住阿田少就好自然咁話：冇啊！你見到我都行到過嚟港島車啦。跟住我有不少嘅朋友，即係當時讀緊大學啦，我有不少朋友就讀即係中大嘅，又住喺馬鞍山。即係轉車嘅時候咧， 咁就咧即係田老太咧都會比較即係繁忙嘅嗰段時間係係啦，因為就係咁問候阿田北辰嘅係係啦，即係佢哋係阿田北辰坐咧轉車咧就趕到車嘅，但係當佢哋即係撲即係撲過， 即係佢哋搭咧就搭 轉車就永遠係見住班車走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你可以睇下而家田老太身體仲 OK 嘛係。 OK，OK， 系咯，即系咁啊！ 我覺得其實即係成個討論裏邊，其實反映咗一樣嘢嘅，因為田北辰又當然其實有佢自己嗰、那個勁嘅地方啦，就係話佢哇你去參與喂你真係好似好親力親為喎，咁你又去搭地鐵啦， 退一萬步你至少 垃圾啦， 你至少都肯做， 都 哪怕你係做 show 都好， 係啦，哪怕做 show 都，但係你肯做係啦，咁但係因為佢過往係真係。坐過好多回，你諗下佢就算今時今日都有大把身份啦，係咪啊？嗱，又之前又做過九鐵啦，咁然後與常會啦，與常會又其實單單都有爭，即係都有一啲爭議問題，變到佢其實企喺一啲尷尬啲嘅境地。你話與常會咁又即係當然又挖翻佢做緊與常會嗰陣時候，其實就係做緊呢、這個推廣普通話落去呢、這個即係普教中啊，係啊，即係話普通話推廣落去應該中學做。教育是大勢所趨咁、樣，咁你都知道而家好多人都有好多反感啦，咁包括咗你諗下教育局，即係佢自己嗰個網頁，自己走去寫，係嗱你助理仲要親自，即係啊唔係你個黨個助理施俊輝啊，政治助理啊，佢就仲要親自喺我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佢話得我會搞我會搞，即係佢講緊個單咩咧，就係喺個網頁嗰度咧話，只不即係廣東話只不過係方言， 我都寫過一篇文啊，關於呢件事。 系啦，系啦，咁嗱，呢个又系一个争议嘅漩涡里边。咁另外一方面，你又谂下佢做全国人大代表啦，系啦。咁全国人大代表就当然好多即系地方就系佢要拿捏得好小心啦。咁呢方面佢好似好红，但系咧嗱，好有得意嘅田北辰，佢呢啲位咧，佢去做全国人大代表咧，就忽然又会上去提案话要查理旺洋嘅。咁嗱呢樣嘢嗱呢即係雖然係咁啦，即係佢有幾個身位都好啦，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佢自己即係我諗佢要好小心咁去拿捏佢自己嗰個位置嘅，係啊。但係有陣時如果咧一係有啲咩問題嘅話咧，例如話好似啱啱講普教中嘅問題，咁佢可能好容易就真係俾好多人質疑，或者九鐵佢以前做過，喂有好多責任你係要找數嘅，係點解你唔找數先嚇？係咪啊？你今日做咗立法會員，你唔好以為以前啲嘢唔關你事先。得噶咁样，系啦。但你啱啱系咪你意思，即系你普教中嗰度有啲嘢想讲？ 唔系，我反而系关于佢呢个人大嗰度，我觉得佢呢样嘢佢又系一个敢出声嘅人嚟嘅，即系唔单止李旺洋嗰度啦。之前即系我信上去，咁我反而系近期即系包括呢、這、一个就呢个自由行嗰度想控制翻个人数，即系上升嘅比例咧。其实佢亦都系好企得好前嗰个嚟嘅。嗰阵时佢， 但系佢好似系赞同话系要喺边境嗰度做嗰啲购物区，就而唔系话我哋嚟到去即系所谓真真正正限制自由行数目嘅。 两样都要，因为你边境嘅购物区你搞唔切噶，你而家已经咁大镬，你仲等个边境购物区？咁但系两样都要做嘅，即系对佢嚟讲，佢一定因为你中小企佢作为一个零售，即系佢都喺零售业嗰边啦，咁佢一定边境嗰边佢都赞成。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喂，咁你咁系讲唔切啊嘛，讲我你都唔知倾到几时啊。老实讲，而香港而家即系各个政策你都知要落实，你都唔知要几多年嘅时间。咁佢都好直接咁去上面提案，就系话，喂，你自由行嗰个人数系唔可以上升得咁快，即系去到而家，即系好似梁振英讲嗰个速度，根本上香港系承受唔到佢。在啱啱嗰次人大嘅會議，亦都企得好前咁樣講，咁上面亦都有聽到呢樣嘢，所以先話研究點樣去將呢、這個即係嗰個叫做自由行嗰個人數嗰、那個升個比例，唔好嗰個比率唔好升得咁快。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未必係其他人大代表去敢於去做一樣嘢，但係佢就可以企到好前，佢自己夠膽講呢一件事，我又覺得呢一樣嘢係值得欣賞嘅。當然你啱啱講話九鐵好多問題啦，即係你仲熟過我啦，講真的，我九鐵嘅， 因為嗱啱啱我意思就話、是、嗱你做，其實佢係企喺兩個，即係好似。企喺个天秤嗰度，明唔明？嗱，你一方面你话你普教中嗰啲啊，你即系爱国爱港啦，哇！又要做呢、這个即系普通话推广落去啦。你一方面有呢一方面，但系咧，

系边度嚟咁样。跟住同我讲，即系我因为我想助选个站咁啱喺附近啲地方啦，系啦，咁啊咁啱遇到啲自由党人啊，咁跟住佢就话，佢话其实我就系 G2000 嗰啲员工嚟嘅， 竟然系咁啊， 系佢闷同我认啊，系啊， 咁即系， 但系即系都系真系有赞助衫嘅。 都有嘅， 即系我而家啲，我跟你去买衫系会有折嘅，系咪？ 我都想啊呢样嘢，我呢样反而更加要同到啲同佢讲系咪买衫嘅。 咁但系即系我哋听讲好多中资公司都话要就政改发表意见啦，系咪 G2000 啲员工都有需要咧？你有冇听过咧？系 哇，呢个你要揾个 G2000 嘅员工啊，真系我真系唔知佢哋 G2000 内部嘅运作系点样样。不过我相信我真系唔知道，我答唔到你呢个问题。 咁佢唔系， 不 过 系我唔系嗰个系统嘅，所以答唔到你系嘛。 咁講返啦，即係頭先講到即係葉劉想選特首嘅問題，咁但係呢個都係都講，即係重點都係講政改嘅問題啫，係咪係咪，咁所以大家我哋唔打斷你，你講一講作為新民黨政改嘅立場係咩呢？首先俾你講過先。 新民黨政改立場，其實老實講，佢新民黨個立場就係都之前葉太喺上海有講過啦，今次有講過啦，基本上都係同你哋好唔一樣啦，我哋都係講提名委員會嗰啲組成㗎啦，咁公民提名嗰啲我哋一定唔會諗㗎啦，咁咪討論提名委員會嘅組成囉，點樣可以好似 代表性會多啲囉，加入多啲人可以去投票啦，咁主要都係呢樣嘢，咁同埋投票嘅方法係點樣樣啦，即係全票啊，定一人一票啊，跟住個門檻啦，即係我哋嘅集中討論一定就係提名委員會嘅討論㗎啦。 但係實質嗰、那個我俾佢即係問多樣嘢先。但係實質提名委員會點樣組成就冇一個具體方案嘅，暫時。 仲傾緊，即將應該月底會有一個好 concrete 嘅一個叫做意見書出嚟㗎啦。 OK， 明白。 咁但係我哋一定係希望係更加多嘅即係組成，即係更加多嘅代表性啦，係啦。 因为正想讲葉太当年都是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受害者之一来的嘛，即是想这一刻都想入閘的，同仲諗住同曾玉成做一个君子美女之争，是吧 ?Regina Baby, 是吧，咁但是最尾都不够票啦，咁样。咁所以首先那段时候即是那次的遭遇新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即是独家的消息可以告诉我们听呢？ 会不会很痛恨其他建制派呢？ 其实都冇得痛恨嘅啦，大家都知道嗰阵时个情况系咁样样。 系边个叫停嘅？系直接收到 order 定系都系？ 哇！呢个真系答唔到你，佢根本上都攞唔到有票。究竟边个位叫停？我真系答唔到你，因为啲高好高高嘅位置我都答唔到，因为我自己嗰阵时都其实都知道我哋好积极咁样做咗好多嘢嘅，出晒政纲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其实我哋唔系退做嘅，即系我哋真系希望，即系作为新闻，即系一个政党，香港嘅政党，我哋都希望即系话。俾到啲嘢，即係唔係單止為上一屆啦，咁長遠嚟講，我哋都需要有呢一啲嘢。咁我哋做曬所有嘢，咁結果攞唔到呢一個足夠嘅提名，咁冇得去，咁冇計咯。 係，我意思就話，咁嚟緊，哇，去傾呢個提名委員會組成，我諗相信都會有個新民黨角度，或者叫做葉劉角度噶啦。 唔係，我諗冇啊，即係我覺得就話，即係頭先講到話建制派壞孩子呢個問題，即係喺而家個政治係咁極端。即係分化嘅、即係兩各走極端嘅環境之下，你一定要你選擇做建制派嘅話咧，你一定要靠邊站嘅。如果你唔聽話嘅話咧，你就買曬資源分到即係你個政治忠誠都已經成問題啦。係，所以即係依個就牽涉到頭先所講到其實都係你新民黨個政黨嘅地位嘅問題。我唔相信你依方面喺政改方面你係可以有自由意志可言嘅喎，你唔覺嘅咩？ 我想加插多一樣嘢，因為嗱。我要讲其实对嚟讲是难考虑的。即是我因为你可以解释一下究竟是怎样处理啦。因为刚刚昌讲到话一系你就做乖孩子，一系你就可能冇得揀，即是你做坏孩子但是就好难选择手啦。你一系就乖个民建联嘅啫，如果唔系你怎样取代咗民建联，令到你自己都可以喺足够嘅就算系建制派嘅委员嗰度呢攞到足够提名呢，咁样。 我谂我哋考虑呢个问题嗰阵时，其实最基本一样嘢就系话，而家你就系话睇翻究竟，喂，其实中央系抌咗一个框架落嚟嘅，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嗰阵时落嚟讲晒噶啦。总之就系可以讨论嘅嘢系讨论啲乜嘢。咁我哋其实我唔知喺呢个对你眼中系咪叫一个乖孩子啦。即系我哋嘅立场就系成个政改，中央系一定有佢嘅位置嘅。 咁中央抌咗呢个， 未必嗱，未必系怪嗱，呢、這个我都可以同你讲、啊，即系未必系怪，因为你谂下，就算好多泛民、好多温和派，都系出啲方案，尽量嚟到去即系符合嗰、那个啊啲阿爷所定落嚟嗰啲要求啦，系啦，咁、 嗯、 都希望最后有个共识啦，系、 嗯、 啦。 咁所以我就系话，我哋个前提一定系中央有佢个位置，咁抌咗框架落嚟。你讨论框架外边嘅嘢，我哋觉得系不切实际嘅。好老实讲嗰句，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嘅讨论个焦点就系提名委员会嗰度，即系同好可能同你哋两位或者其他嘅朋友都好唔同，就一定唔系讨论公民提名嘅。 啱啊！我意思要有抉，即系你哋要有抉择啊！我唔知道嗱，起码喺你个人层面嚟讲，你会点样抉择？就系话一第一条路就系话中央说什么，我就要跟什么。例如話佢話要今日要改呢樣嘢，或者今日要否定公民提名、公民推薦嚇、啊，我就今日一定要緊跟呢個中央路線，因為緊跟中央路線，美除嘅一個可能就係話你可以同其他嘅建制派，起碼因為你夠忠誠啊嘛，所以你有得嚟到去攞，起碼嗱你攞到足夠嘅提名嚟到去選特首啦。 你講得 唔 清楚呢個問題，歐樂軒。而家好簡單個情況就係話，你而家之前你鍾意講乜都得，但係問題你最尾吹雞嗰陣時候你要歸隊啊嘛，係。但係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呢方面其實你係冇任何決。即係影響同抉擇嘅權利喺呢度嘅，係如果你仲自己自認係建制派上面，所以我唔信你可唔可以俾到啲更加有力嘅證據俾我金文峰，就係話你頭先講話其實你同中央關係好好，因為睇例如喺自由行嘅例子上面，你見到原來中央都唔知道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嘅，所以你哋會反覆去建言嘅呢樣嘢。但係自由行好似唔同政改喎，尤其是你講緊，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嚟講，我覺得中央嘅信息其實同你一樣，你而家都好清楚嘅，就係總之我係要 control。我要最後一刻我都有權決定邊個人出閘，唔係講緊你本身嘅政治履歷有幾信得過，尤其是係仲要去到最後一刻，如果唐英年係有問又有啲乜嘢嘅醜聞爆出嚟嘅時候，我都可以摟走佢，而我可以決定個政制人選，而家佢要控制到咁樣嘅地步啊嘛，係咁你。即係如果你又想好似田北辰咁樣喺呢度又講少少嘢，嗰度又講少少嘢，咁樣好似包攬下，即係做呢、這個即係理性嘅中產，包攬下其他多啲嘅聲音，咁樣其實唔可行喎，唔 work 喎，係作為建制派一份子喺呢個 situation 入面。 但係其實譬如我哋成個建議，你會見到我哋喺一個空間裏面都係希望攞到最多嘅嘢，即係點講呢，嗱個空間個框架就係咁啦，有啲嘢唔睇得嘅，我哋討論提名委員會。咁如果真係好似上面讲到话，喂，所以要 control 晒，咁佢我哋就会话啊，不如我哋就全票啦，跟住全票要过一半先可以入到闸啦。但我哋你见到，譬如我哋嘅讲法都唔系话全票，我哋希望一人一票，我哋都系希望 百分一。 呢、這个就系我哋话希望喺一个框架里面，我哋系承认有一个咁嘅框架嘅，即系啱啱讲就系话中央有佢嘅位置，我哋承认咗呢个位置而有呢个框架喺度，我哋希望喺呢个框架里面可以争取到最多嘅嘢。 四大界别就叫做均衡参与呢个 point 咧。 四大界別均衡參與，唔係我哋都 唔係四大界別係咪意思？ 係 我哋都有提到話希望有多啲界別嘅，即係譬如講過啊呢、這個婦女啦、青年人啦、呢、這個中小企等，其實我哋有提過，即係希望加多啲唔同嘅元素落去。呢啲其實一路都係我哋希望喺一個就我啱啱講喺一個框架裏面盡量攞到多啲嘢。呢、這個我諗最大嘅分野，我同你就係話喺一個立場裏面，你覺得有一啲嘢其實喺中央提出之外，你都希望提出到，但我哋係。直接去到一個位置就係 OK， 中央佢嘅位置我哋承認咗，佢提出嚟嘅框架我哋都承認，但喺個框架裏面我哋希望爭取到更加多嘅嘢，包括啱啱我講嘅嗰個提名委員會可能多啲界別，可能係嗰、那個門檻唔好退步啦，起碼上年係上屆係百分一，你冇留今屆要去到呢一個一半啊，或者你唔 提名委員會人數咧，你有冇啲實質嘅建議講咗㗎？ 人数好似都 佢大原则佢又话要加， 大原则系要加，大原则一定系要加。 我想问下，我想直想问下叶太，如果要加嘅话咧，唔违反你哋嘅原则嘅话咧，点解唔将所有退休公务员或者公务员咧摆晒入去呢个提名委员会入边咧？ 点解要系退休公务员咧？但系 叶太作为代表公务员嘅， 你讲咩嘢？因为个问题，我哋希望改嘅就系话。 公务员一同埋公务员二 再分两个系嘛？就呢个全但系我哋提出希望增加嘅系一个基本嘅原则，系话点解会青少年呢，系因为而家个提名委员会个年龄系偏大啊嘛。咁 青少年你点解？我嗱呢个纯粹技术问题。青年你点解呢？ 系咪要加入青协先至可以系做呢个 選委？呢、這个可以，呢、這个可以再讨论。 咁我哋所有人都要加入青协噶咯，如果因为有另一种系界，有一种就系、是，定系你话系界年龄嘅，即系例如话25岁以下嘅， 又或者可能系大学生啦，或者八大院校再加埋 Ivy 等等，即系又可以好多可以可行性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唔一定话年龄嘅，可能。啱啱我講嗰個啦，嚇你係咪一個大專生再加大學或者大學生咁樣都可以做到？講翻啱啱嗰個，我哋個原則就係點解我哋想有婦女呢？因為你而家個提名委員會裏面個婦即係女性嘅比例真係偏低嘛。即係其實再加退休公務員，你唔係再即係一班好老，都唔係好老嘅，即係退休年齡嘅一啲60几岁、70几岁嘅人再擺入去，咁你其實咪又真係將而家嗰個情況又惡化咗？即係我哋希望係多啲而家嗰個提名委員會裏面。嗰、那個叫做未有代表嘅人可以加咗入去啊嘛，呢、這個就係我哋想做嘅嘢。 或者 公務員咪未有代表咯？ 唔係， 施政靠公務員嘅 問題係你已經有一即係個年齡已經偏大啊嘛，啱啱講嗰樣嘢。 唔係，我反而想問翻，都係一啲陰謀論啦。係你覺得以你了解，即係你哋新民黨同北京或者中央高層嘅互動入邊，呢一啲嘅變動，你哋都係容許嘅咩？係呢啲咁嘅提議，都係覺得。系容许你哋俾 已经提咗啦，我哋公开讲咗呢样嘢噶啦。阿叶太喺上海同埋田北辰喺之前，我哋有个记者招待会都提咗呢啲嘢。 但系政治现实上有冇同过中央沟通啊？或者你觉得个接纳嘅可能性几大先？因为嗱，大家睇个局，虽然嗱，你可能真系同中央讲过，咁，但系大家都可能见到个战场主要都系喺第一有冇公民提名。而當然可能最後現實上冇啦，咁，可能跟住又要考慮話啊，究竟你係學者方案定係呢個即係陳太嘅方案？咁啊，咁通常個戰場喺呢度啦。咁你點樣嚟到去令到你哋嘅聲音真係變咗一個政治嘅現實操作先？ 其實我哋一路新聞黨就係自己做我哋認為應該要做嘅嘢，即係作為一個政黨。即係我知道戰場咁一定係喺佔中啊、公民提名嗰啲地方㗎啦，好老實講嗰句。咁但係作為一個政黨，我哋係有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政黨，我哋有自己嘅立場㗎嘛。呢樣嘢其實一路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就係、是。 系啱啊， 系咯， 我知。咁立场都要分离地同埋唔离地喎。 好简单讲，你嘅立场同民建联同埋同呢一个工联会有咩分别咧？系 争好远系嘛？ 如果冚埋个政纲入边，你分唔分得出？即系唔 show 唔到个名，我分得出你叫新民党咧？系你做咩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同佢哋 民建联佢哋讲到好明显系要过半数嘅选票，呢啲佢哋都好明显嘅。我哋起码唔系讲呢样嘢，我哋讲紧都仲系百分一，都就系希望做到一人一票呢一样嘢。系咯，呢一样嘢我觉得已经系喺嗰个门槛上边，我哋希望争取到，即系起码唔好有一个退步喺度，跟住再喺嗰个提名委员会嗰度，我哋再希望加大，即系唔好又系咩四大界别咁样样咯。 我觉得啱嘅有样嘢，即系如果真系好有心去睇每个党嘅立场嘅话咧，系分到嘅。即系正如你今日讲咧，就同上几个礼拜嚟话阿周浩鼎、李子敬讲翻佢哋个党嘅立场咧，都系有分别嘅。而你哋嗰个系相对嚟讲比较。進步啲啦，係啦，咁即係冇咁保守啦，係啦，反過嚟講。 我 真係想加點，因為如果我哋個討論根本喺即係我啱啱所講嘅嗰個情況底下，就係話通常喂你睇下有冇提名委員會嗰個組成係點樣點樣，你點樣令到你自己啊係插到支針落去，令到佢變成一個即係有機會被接納嘅操作。如果唔係，喂，可能真係孤芳自賞嚟嘅啫，係咯。 其实我想嗱呢样嘢嗱第一样嘢就是我哋个方案就月尾出嘅。 系。 而家我哋基本上就系喺一个上边即系中央提出有个框架啦，我哋唔好超越咗呢个框架先啦。大家基本上，第二上其实我哋就是、其实都系嗰样嘢噶啦。相信都系话讲翻俾上，即系中央都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如果那个方案是比上届退步的，相信得出来那个结果是一个很差的结果的。相信我即是在这一点上面，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即是 你觉得中央是明白的。 一念之差，即是究竟他揀哪一样东西，我觉得我很难在这一刻，即是他们没可能不明白这一样的，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究竟将这个游戏玩得最安全，但是可能香港可能受害很严重的。但是 你觉得香港受害对于中央来讲是 就是他们的政治判断，这个就是他们的政治判断。究竟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政治判断，究竟好啦，这件事他找到最安全非要全票然后过半数不可，然后可能到最后是原地踏步的，定是 咁，所以我就要问翻新民党本身，你话讲到作为政党有立场啦，咁但系个立场本身，当我要面对即系政治忠诚度嘅考验嘅时候，你系会点样判断咧？即系好简单，我问你呢两年，即系你觉得你唔会觉得即系香港系即系真系稳中求变而变得系即系好过以前嘅系咪？吓、 嗯 啊，即系呢个我再依家你再评论下啦、嗯。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就系话诶，有一个场合，你喺应该你应该喺度嘅，就系、是。即係嗰個咩青年評論人協會啊，係咪啊？即係揾阿周浩鼎嚟做主席嘅咧，係跟住揾埋李之敬，跟住揾咗阿何文思慈，跟住有陳正森喺度，因為舊年定前年嘅事啊，係嗰、那個場你喺度， 我喺度，跟住是人嚟嘅， 你係主持人， 跟住你見到陳正森佢哋即係嘅表演嘅啦，係嗰日嘅表演嘅啦，係嚇咁樣。 係我失責嘅，我衝咗落去台下邊，唔記得睇住佢，我有問題。 因為匿咗台底啊，你係 真係慘嘅， 因為台下邊。如果成件事咧，就係嗰陣時學文思潮想第二條鎖匙，喺度嗰陣時已經開始混亂啦。咁我本身就企喺個台旁邊，就以防啲人跳上台嘅。其實我哋都預咗著噶啦。點知嗰度太混亂啦，李子敬一個下面頂唔掂，我下面幫手。點知下面搞得掂咧，上面就已經出咗事啦。咁就企咗上台。 即係我點解舉呢個例子咧？就係、是、近排啱啱琴日嘅新聞、就是，就係即係高達斌啊嗰集咩愛港之星啊、正義聯盟啊、李思嫣啊、嗯，就已經即係走出嚟就即係。搞一個即係新嘅組織，就叫六四真相啦，就話支聯會係歪曲歷史，係即係作為建制派都好咧，其實咁多年嚟，即係六四條線咧都唔會搞你，佢最多唔出聲嘅啫，即係每年立法會嗰個六四嘅動議係咪？但係竟然去到今時今日，竟然夠膽要去觸碰即係條底線，你算你咪繼續即係講翻嗰啲嘢向前向嗰啲嘢咪算咯？你依一個搞對立嘅局面，或者嗰班即係愛港力、愛港之星走出嚟嘅人，其實某程度上。是见证了而家即是香港嗰个衰落或者嗰个崩败嗰个程度是去到边一度。我想你唔会相信你唔会同我唔会觉得你系同嗰啲人嗰个思路系一样㗎系咪吓。而佢哋嗰个手法大某程度上已经对香港即系做嚟好大嘅伤害嚟㗎，喂大佬叫金毛嚟示威吓、啊、或者系讲緊。 系咁喺度踩人台冲击人啦。 吓、啊，咁呢啲人民力量都有，系咁。但系 anyway， 系啦，即系我如果你讲得，即系你都系以翻即系香港嘅利益出发，以香港为本位嘅话，我唔相信即系你即系会同意香港而家喺一个处于一个好好嘅环境入边嘅。但系而家政治形势就系话，你如果仲系维持建制派身份嘅话咧，连呢啲嘢咧，佢都会唔会容许你有空间提出嚟嘅？你系咪咁认为新民党嘅空间系已经都系面对紧一个同样嘅空间呢？ 点解我唔明点解你觉得冇空间提出嚟？咁我哋而家提出嚟嗰啲，咁系咩嚟咧？即系其实啱啱我啱啱讲咗一大轮，就系话我哋个党就住嗰个框架里边，其实都尝试提出过一啲嘢，其实都系一啲即系好细节上面，即系希望喺点样喺提名委员会里边啊等等各方面做到一啲嘢。咁呢样嘢系公开晒讲出嚟。呢一樣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啱啱你評論緊嗰個叫做六四真相嘅團體，咁當然我哋對於所有呢啲咁方面，其實我只係覺得就我都唔知點樣講嗰個組織啦，咁裏面嗰啲人我都識得嘅，只不過咁 哦原來 friend 底嚟嘅， 又唔係叫 friend 底咁認識啦，咁但係問題係你見到當我唔知係咪一個叫做對應啦，即係當你喺一邊出現咗一批人真係用呢啲手法，即係相對比較激進嘅手法去做一啲嘢嗰陣時，你會見到。另一邊其實就好似有一個回應啊，有一個回應翻俾翻你。其實我唔知道會到最後另一邊會唔會有再激烈啲啦。咁但係當然我希望唔會有，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你會見到係一個兩派陣營嗰個一個回應嚟嘅，而唔係僅僅係一邊好似突然間無中生有咁爆咗出嚟。 但係你唔覺得喺梁振英即係主子呢兩年之下，對香港一啲固有嘅價值係有損害嘅？連即係喺建制派嘅角度嚟講。你唔覺得有呢啲咁嘅事情出現？ 你指個損害係，唔係你 concrete， 你即係你覺得有啲咩損害我哋？ 冇個法治上咯，喺、或者喺即係我哋頭先講一啲例子啦，即係有金毛黑社會嚟示威啦。 咁呢個當然有問題啦，呢樣嘢。如果你嗰個真係被稱為黑社會啊，或者俾錢呢啲，其實我哋都係唔想見到一樣嘢嚟啊。當然係個問題係，即係當有呢啲事情發生，係咪就叫做法治有損害咧？我自己就有保留嘅。即係調返轉頭嚟講，佢哋有一班人可能真係好唔鋸， 人力嗰边喂咁点点点搞一大轮嘢，跟住佢哋自己又搞一堆嘢出嚟。OK， 咁佢哋如果系合法嘅，其实你基本上你又话要香港维持翻一个基本嘅言论自由，其实你基本上你 challenge 唔到任何嘢，即系啲固有价值就系咁嗰边有一啲嘢，咁呢边有一啲嘢，大家都系合法里边做紧嘅。咁你其实好难 challenge 佢话喂你违反咗法治啊，或者点点点嘅。 喺你成个即系帮手，你有接触过竞选过程入边，你唔觉得或者你冇经亲身嘅经验，知道即系西环或者中联办入边系有一啲即系协调或者存在一啲直接嘅参与喺度嘅。 我自己基本上，因为我助选就好简单，我就系落去跟住同居民接触。跟住希望佢哋投票。其實 但我都感覺到喎，我雖然我選超級嗰邊啫，超級嗰邊我連你諗下，其實閒姐有啲好唔開心嘅，即係話個臨尾咧唔配票俾佢咧，俾曬即係全部建制派谷曬俾李慧瓊咁樣，即係呢啲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同過超級嗰啲嚟到去夾啦，咁啊，因為你哋冇人去參選啦，係 啦， 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後邊有冇啲人操盤，然後又話，你咧投葉劉咧就要同時投邊。过啦咁样，嗱我唔知道有冇啦，咁但系起码连我都睇到，喂，你而家即系西环嗰个配票，其实喺立法会选举系路人皆见，咁啊， 即系你话唔知道，我哋冇人 challenge 到你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我哋见到嘅。你2012年嗰阵时候，已经即系阿婆已经有掌心雷事件啦，系嘛？咁呢啲 呢个都听过， 系啦。咁 不过报晒出嚟， 系啦。呢啲即系中或者即系佢再早少少区议会，即系一屋七姓13人中票，吓嗰个问题啦，系嘛？咁所以即系你话呢个喺我哋眼中，我哋觉得即系尤其是梁振英上场之后，呢一啲连呢啲好表面嘅即系门面功夫都唔做，好似。吓，已经摆到明好多用所谓本土快嗰个一种讲法，就话即系嗰种即共产党嘅思维统治方法已经落咗嚟吓，同你搞舆论，同你搞群众斗争呢啲嘢。如果呢啲嘢你都觉得啊，你冇见过啊，唔知道啊，冇伤害到香港嘅话，我就好难同佢。 如果呢样嘢梗系有伤害啦，譬如中票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咪几多查到出嚟咯，然后查到出嚟之后就交俾法庭去做咯。就是这样东西，当然是喂，如果你说配票去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刚刚讲到这些完全是违反法律的事情，那我们其实都见到是香港我们本身自己有一个制度，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查完出来之后跟着去法庭有他们的判，跟着另外就是说亦都选举那边选举事务委员会，跟着又去寄返一些信，跟着你不知道覆返他，那你才会保留返自己那个选举那个选民那个资格。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制度里面，即是有事情发生了，我同意你的讲法，即是刚刚你讲的中票的事件当然是绝对有问题的。刚刚你甚至讲到有如果真的有些黑社会出到来甚至是打人，呢啲我都覺得有問題嘅。但係問題係，我哋如果自己嗰個法律制度，跟住我哋各項嘅制度，可以去解決到呢一樣嘢嘅話，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好陰謀論咁樣去再話啊香港好大問題、好大問題咁樣咧？即係我同意你講嘅所有嘢都係問題，但我亦都見到香港嘅制度其實係亦都係嘗試緊去解決呢啲問題。 但係其實我哋一直以嚟講緊香港嘅制度咧，唔係想象中咁完美嘅，就係因為例如廉署。你好大權，佢話查就查，佢話證據不足，我哋冇任何機制去 challenge 佢噶嘛。或者啱啱近期啊，即係嘅一啲對於袁國強講緊，對於某啲案件我唔敢提啊，係啦，某啲係啦，關乎某啲報紙嚇，關乎某啲即係嘅人物 馬 希嗱，呢個歐樂軒講噶，講一次係 唔係我講啊？老師馬學啫， 係啦，咁啊去令到即係。律政司聲稱就不提證供起訴，咁呢個都係律政司自己係獨有嘅權力，佢唔告人，我哋 challenge 唔到佢喎，係係嘛？即係所以，但係我哋見到就話，而家開始佢哋喺有權就用到盡，就好似梁振英配合梁振英一啲主旋律咁樣樣嚇。而喺呢個制度上面，如果你講緊你話制衡得到啊嘛，但係我如果某程度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你都可以佢係可以有權用到盡，而去調翻轉頭傷害緊我哋一直固有嘅一啲操作嘅嗰啲，可能唔係合法，即係可能一直都合法嘅，但係其實同我哋以前所熟悉嘅一啲公平嘅競爭環境，或者一啲我哋對法治嘅一啲要求係已經唔同咗咯。唔通你都唔覺得香港而家依方面係有啲？向住負面嘅走向嘅咧，係 負面嘅情緒係有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譬如你啱啱講到廉署，譬如佢最近康顯明嘅事件，你見到廉署有問題，其實你又會見到，即係我唔知道我同你最大嗰個對立就係、是、你會覺得喺個制度裏面似乎有好多嘢好似都係就算有個制度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個制度本身有好多漏洞。而我嘅睇法就係、是、個制度其實係解決緊一啲問題嘅，因為你啱啱講嘅所有問題，譬如呢、這個啱啱提過呢、這、一個啊死啦，啱啱我哋提過兩個就係、是、一個啊，譬如有呢、這、一個金毛或者黑社會啦，黑社會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啊，仲有一個例子係咩？啱啱提過兩個 中票， 中票係啦，我又見到其實係個制度係去解決緊個問題。所以我唔明點解你可以去悲觀到覺得喂個制度已經完全唔掂啦，跟住撐唔住啦，香港好似就嚟要冧咁樣。 因咁講、嗯、我咁理解，我從來理解嗰個制度都係咁樣嘅，即係話你話個制度嘗試去解決問題，個問題係你見到呢一啲咁嘅全部問題，其實都係一啲力量忽然係出現㗎嘛，即係呢種力量其實空穴來風必有因。你冇錢嚟到泵水，你冇一啲資源，你冇嚟到去用有心人嚟到去搞，其實呢啲事係你諗唔到會點解會出嚟。咁我唔知道，可能你甚至你走過去問習近平，佢都好想香港，或者佢根本呢個唔係佢意願嚟㗎。咁但係佢下面大家都知道，即係共產黨唔係鐵板一塊，佢可能下面有幾個系統，佢覺得我就係要你香港死，係咪呀？点解你哋要冲军营？点解你要做呢啲嘢？我就要嚟到去冚你旗。我唔觉得香港咁值得嚟到去串流，就系、是、有一班咁嘅呢啲咁嘅所谓极左嘅谂法嚟到去不断咁搞到香港系越嚟越真系即系个制度崩坏。其实个制度越嚟越估唔到我哋嘅观点，其实就系咁。 唔系个制度，其实你讲紧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制度嘅，白纸黑字写晒出嚟噶。问题唔執行啊嘛，而家系嘛？即系如果叶刘咁即系咁强调佢嘅法治背景系嘛？咁样不如你叫你上书习总叫佢即系法办周永康啊？系咪？系咪？你 即系你谂啊？就算我知即法律，你可以法律咁计，法律两个概念啊嘛，一个叫 de jure 啊嘛，就系话你个宪制上或者个制度上系咁样写，咁香港都系咁样样啦，系啦。但我哋即系更加担心个地方就系 de facto 啊嘛 ，de facto 即系话实际上。其实佢系行紧咗咩模样，就系、是、越嚟越崩坏紧。其实有啲联系到啱啱同即系你探讨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到头嚟，我唔理你系咪代表新民党或者你代表你个人都好啦，真系要去谂，就系话喺呢啲咁嘅形势底下，一系一条路就系话同我就同建制派争个斗忠诚，最后我嚟攞咗香港管香港嗰支旗，咁就做我希望做嘅嘢。一系咧。就硬起来，所谓硬起来就是话你去做，即系你去希望喺个建制入边尽量提一啲独立意见。似乎啱啱你所讲嘅就系想行呢一条路，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当然系有啲似玩阴火啦，即系话亦都唔容易啦。因为当你做咗一啲位咧，系即系中央唔信义嘅时候。 尤其是在今时今日的形势之下， 系啦， 或者胡温嗰时候好少少嘅系， 吓系而家系非常敌我， 所以个问题就系你觉得应该行边一边，定系你觉得我哋？ 我觉得你嚟紧，就算你出政改方案，因为你话你要会嚟紧倾，咁但系我都即系我谂不外乎呢两个进路，咁我即系当然我会拭目以待，但系我觉得你要谂下究竟你行边条路系咯。 其实我觉得好清晰的，因为我哋虽然啲细节未出到嚟，但系讲嘅啱啱我讲嘅，其实可以讲嘅都已经讲晒，就系、 是、 我哋喺一个框架里面，我哋希望做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宽松嘅一个提议。呢、這个其实一早唔系我第一个讲啦，叶太、田北辰讲过。我今日都喺度，都系讲啦，其实都系讲翻。 唔知噶，咁阿叶太都有份出嚟否定公民推荐啦，系咪？ 咁公民推荐 有啲建制派，有啲建制派唔否定噶嘛，系咯。 系咁，我哋自己本身，其实我哋谂嘢嗰阵时，我哋冇谂。 唔紧要啦，吓系啦。 建制派点样样，或者你哋点样样，我就觉得，既然呢个系框架，咁我哋咪喺框架里边谂一啲实际嘅方案，可以点样样操作咯？呢、這个就系我哋。谂成个方案嗰阵时候，我谂嗰个方法。至于后屘你话，喂，点样样可以令到叶太更加 即係有可能有機會，或者點樣樣，或者我哋新聞都有機會。呢啲其實你好難諗到咁多嘢啊！老實講一句，你上面亦都有好多嘢諗緊，即係打開嚟講，你點知上面諗咩啫？好多嘢都係一念之差啫。究竟點解？老實講一句，田北辰嗰個方案，即係自由行嗰個舉例嚟講，點解突然間話喂係喎，呢個方案幾好喎？可能就因為嗰個官員覺得喂呢個方案真係香港係有需要殺停，但你唔知道那個官員背後諗緊啲乜嘢，你亦都唔知係咪咁啱嗰個官員去諗。如果換咗另一個人，可能就唔係呢個諗法。所以其實上面有佢諗嘅嘢。 咁呢個就係我哋最終想問嘅問題咯，就係點解我哋要依靠其他人嘅一念之差而決定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咧？係咪？ 呢個亦都係我哋喺呢個制度裏面嘅事實嚟。呢個就係啱啱講 defect 圖咯，就係上面係有個中央喺度。呢個係我唔知呢個係咪我哋。之间一个好基本明显上面一个立场嘅差异就 系，我承认咗有呢个，你会觉得自己有冇相对上嘅即系一个自主嚟到去向佢质疑，因为 同埋个自主有几大咧？你系咪真系可以完全自主到话？ 但如果你觉得佢冇嘅，你就唔会主动提自由行嗰个问题啦，系咪？ 系我哋觉得、那個， 即 系 我所以就将嗰样嘢搬翻落去政改个位度，咁所以我期望即系都系我唔知我對於新聞都有冇期望啦，但係起碼即係我諗，如果你去提嘅時候，你如果覺得自己係有一個相對上面嘅自主性嘅，咁我覺得係應該真係要諗下點樣嚟到去加大嗰個可以俾到人哋入閘嘅空間咯。咁就算你覺得佢俾咗個框架你都好，係啊。咁但係當然，如果你係咁做嘅話，咁我當然我都希望你起碼就算你唔係即係接納民主派嘅方案都好，有啲學者啊或者陳太嗰啲方案係咪？真的可以想呢，那這些其實我覺得是重要的咯，是咯。 嗯。最後其實都差不多了，即是多謝曬金文峰啦。最後問多你一句外語題，是。 外語題是啊。你不要問得那麼深喎、 啊。好嘛，那問個淺啲嘅啦，不是公民提名啦，掃把頭德文怎麼說啊，是。 真的。你想問你咁留下你個頭是 cop, 是啦，掃把我唔記得咗。 好啦，我哋会即系剪接咗一集节目，我就会系 send 俾叶太听嘅，纯新闻发系。 系原来系咁嘅，你唔好开始同我讲嘅啲 嘢。好啦，喂，多谢晒你啊，咁 好，多谢晒。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